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感應篇第58節，自聚引他，勇塞方術。這最後一句包括的範圍好廣，引申的意思就更多了。注解裡面簡單地舉了幾個例子，方術如衣卜星相及一技一藝皆是，淺者直以養生，高者用以濟世，若勇塞之使不得行，亦是吾道之不廣。而四方多饑寒失業之人矣。這幾句話我們可以細心去思維，換句話說，凡是能利益社會的、造福眾生的，所有一切理論和方法都應該叫它暢通無阻。所以佛在經典裡面每部經最後都有流通份，各位想一下這個意思，希望這些道理方法能流布十方，通達三世，這樣才能令一切眾生都能得到利益。如果障礙流通，那種罪過就重了。現代世間人，無論國內國外，有一個嚴重的錯誤觀念，就是保護自己的權利。這種觀念是錯的。保護自己的權利，就障礙流通。自己所得的利益可以说非常有限，而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，这一点是他想不到的。佛在经教里面跟我们说，财富是果报，财报师是因。施得越多，果报越厚。不肯布施的人，得贫穷的果报；不肯发布施的人，得如痴果报；不肯行无畏布施的人，得多病短命的果报。这几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欢喜财布施得大富贵， 欢喜发布施，得聪明智慧；欢喜修无畏布施，得健康长寿。世间人所追求的富贵、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而所作所为啱啱相反。虽然相反，我哋实际上睇到佢好似亦有所得，咁系咩道理？佛同我哋讲，佢呢一生所得到嘅系佢前生所修积嘅，因果通三世，明白呢个道理，诸佛菩萨世出世间大圣大贤，起心动念都是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，都希望一切众生得富贵、得智慧、得健康长寿，所以点点滴滴那些方法技巧都恨不得快啲传授俾人，希望一切众生个个都通达，都明白，都拥有呢种系圣贤人嘅心，系佛菩萨嘅心，便有障碍人哋嘅行为嘅念头都冇。咁喺佛门里面，古时候确实冇，我哋睇古书后面，古时候冇版权，但係最后一页佢总会印几个大字，欢迎流通功德无量，或者欢迎翻印，佢总会印上呢啲字。而家嗰啲书唔一样啦，连大藏经出版商印的那些大藏经后面都有版权，所有翻印必究，他眼前是可以得到一些利益，他的果报在阿鼻地狱永劫不得翻身。什么原因？他窃盗佛祖的版权，释迦牟尼佛冇授权俾佢，祖师大德亦冇授权俾佢，佢咁叫盗版。古圣先贤、佛菩萨嗰啲留落嚟嘅遗产，系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嘅，你点可以独占呢？你去想下罪过几重呢？这种事情比现代好多好多人疏忽了，甚至出家法师都疏忽了这一点。往年演培法师到台湾，他好喜欢住我的基金会，我对他老人家招待得好周到，他见我们所印的经书善书流通全世界，睇咗一睇冇佢啲书，佢就嚟问我，佢话净空法师，你流通嘅点解我啲书一本都冇？我话老法师， 你书后面印上版权所有，翻印必够，边个敢喐啊？佢咁先摇头有悔意。我哋学佛人绝对唔做犯法嘅事。你话你版权所有，我绝对唔印你嘅。你有你嘅因果，我有我嘅因果。我搵嗰啲冇版权嘅书，我嚟翻印。而家我哋亦有啲能力啦，我哋可以重新制版流通。演培法师同我讲，佢嘅版权俾人买断咗啦。我嗰阵时同佢讲，你如果卖版权，你点解唔嚟搵我？基金会可以买你嘅版权，流通全世界。你卖俾书商，人哋能印几多部，能卖几多？你嘅教化唔会普遍到一切众生。你一生嘅心血，用错地方啦。佢系个好好嘅例子。演公同我系好朋友，我哋喺一齐无所不谈。所以到最后佢仲有几本书仲未卖出去，就交俾我哋基金会，大概有两三种。我哋亦将佢印出嚟广为流通。现代人强调嘅系智慧财产权。我哋读佛经嘅人清楚智慧财产权嗰部系乜嘢，世世如痴呀。做呢啲呀。商业里头嘅竞争，保护自己嘅权益，产品绝对唔俾人仿冒，都系为咗自私自利，唔系为社会，唔系为众生。为社会为众生，无量无边嘅福报，用尽心机。能唔能得到福报，丝毫都得唔到。佢今世所得到系前世所修嘅，来世就可怜啦。过去生中累积嘅福报享受尽啦，呢一生冇修福，造作罪业。就算发咗财，亦喺社会上做咗啲慈善事业，回馈社会，咁系小善。勇塞方术大恶啊！小善抵唔过大恶。我哋要懂得呢个道理，要了解事实真相，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要諗到社会整体嘅福利，众生全体嘅幸福。 所以我哋以前图书馆、基金会、而家嘅居士林同呢度正东协会，所有出版嘅书、录音带、录影带、光碟，全部都冇版权。唔单止冇版权，而且冇一样系向外面卖嘅，我哋全部赠送，免费供养。咁系好多好多同修嚟新加坡参观，嚟共修，睇到呢个道场一日比一日兴旺，咩原因造成呢种现象？我哋勤修三种布施，财布施、饮食、衣服、医药，我哋样样照顾周到。居士林每日食饭嘅人超过1000人，星期假日3-4千人。呢边每日三餐供养，仲有两道点心，24小时不停咁供应，一分钱唔收。欢迎你嚟食饭，无论你学唔学佛，你毁谤佛、侮辱佛，你嚟食饭，我哋都非常欢迎。法布施做得更多啦，财布施我哋仲供养其他宗教、其他唔同嘅族群。我哋布施对象系全世界，有唔少人睇到问李牧原居士，李牧原居士而家系居士林林长，问佢：你哋啲钱从边度嚟噶？点会咁多？李居士回答得好幽默：我哋有后台老板、大富贵、大智慧嘅后台老板。老板系边个？阿弥陀佛。我哋只系好认真努力去做，证实佛喺经上所讲嘅道理同事实真相，就系越施越多。所以你唔使怕，你心量要拓开，为广大社会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唔分种族，唔分国界，唔分宗教信仰，一律 平等服務。真情的愛心，毫無顧忌。以前大家在經典上看到佛這樣說，看不到事實真相，現在我們在這裡做了，你見到了，這個地方是大修布施，所以財源滾滾而來。你問我從哪裡來的，我亦不知道，你居士亦不知道。總而言之，事實跟我們說，居士林布施沒有向信徒要過一分錢，沒有化過緣，沒有募過捐，這些是事實。一年365日，日日供應餐點飲食，沒有買過米，沒有買過菜，沒有買過油鹽，都是各方面自動送過來的。知道這個地方是廣行布施的道場，所以很多很多同修自動樂意送來的。上次我們訪問基督教，基督教的朋友問我說，你們佛教好像對老人福利事業做得很少。李牧原居士回答他，我們做得不少，做得比你們還多，但是我們沒有老人院，我們的老人福利事業在哪裡？你去居士林樓下廚房看看，每日有幾百個老人在那裡歡歡喜喜，有說有笑，在那裡做義工，在那裡揀菜洗菜，在廚房幫手。所以我們對老人的照顧，叫老人在這個地方修福修慧。所以每間寺院庵堂都是老人院，那些老人院是開放的，亦有住在裡面，亦有朝早來夜晚回家的，叫他們做他們自己歡喜做的工作，他們在這裡勞動，身心健康，一面勞動，一面聽經，一面念佛。那種生活幾咁充實呢？其他宗教仲未做到。我們大力修法布施，看到居士林上上下下真的智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你看任何一個人見面，不是滿面笑容親切地招呼嗎？他是一個非常溫馨的大家庭， 每个人身体真的是健康长寿。我们最近设的有中医二诊所，为社会大众服务。居士林的莲友，他里面去二诊所的人我还未见过，所以这个道场如理如法地修学。每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没有说不是流通大法，没有说不是念念想着贡献自己一分心力为社会造福。为一切众生造福，所以佛法在这里落实，不是在讲堂每日讲下就算的，完全落实了，完全兑现了。佛陀在经典上字字句句的教诲已经变成我们实际上的生活行为，变成我们的思想、意愿，这种叫学佛啊。当然我们的过失还很多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每日读经研究讨论改过自身，将自己的境界不断地向上提升，将利益众生的事业日日拓展，在这里扩大。我们现在志同道合的同修，包括全世界的同学，我们应该了解，共同努力，精进不懈，先真正做到自度度他。这两句文里面含义非常深广，广之不尽，我们要细心在生活之中去寻求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